究竟是用乜嘢去攞一个嘅平衡？同埋咧，西方世界都要问自己嘅问题就系、是：喂，似乎我越踩得深，介入得越劲，似乎个问题越大。 咁你要尊重返佢哋自決囉。 冇錯、啊。 即係尤其係你國界上。 中東 或者尤其係你嗰個國界上面劃分。 唔好淨係為咗啲石油利益啦，話你而家石油跌價跌得咁緊要。 其實禮拜二鄭宇石呢就同即係譚寶都講得好清楚㗎啦，就係話其實而家美國佬呢就已經唔多係依賴呢個中東嘅油源㗎啦。咁所以呢咁你係冇一個叫經濟誘因其實係長期去即係去干涉呢個中東嘅內政嘅。 咁就係一件好事囉。 咁所以如果你長 期呢個 pull factor, 係啦。 拉返佢哋走㗎大佬。 咁但問題就係話中東嘅問題而家等於歐洲嘅問題嘛，因為佢處理咗難民嘅問題嘛。咁、所以如果你係要根治到佢哋自己本身嗰個內亂啊管治問題嘅話呢，即係你國界即係可能要重新劃分囉，即係你盡量避免嗰啲問題囉，即係尤其係嗰、那個敘利唔係即係什葉派啊，或者呢個信尼派佢哋自己即係以呢、這個宗教派係去劃界會唔會好啲呢咁樣，因為 咁就輪到出現民族問題㗎囉、你見到嗰啲咩亞茲迪人啊即係個庫爾德人咁嗰啲又點算呢？ 係啦，咁 所以就算即係嗱，我一方面係左膠話呢個即係西方嘅國家唔好再踩腳埋去，其中一個關鍵因素。第二樣嘢就係呢，如果真係而家講緊政教呢個分離嘅問題，如果你嗰個宗教嘅信仰已經去到即係只有我啱，你一定係錯曬嘅話咧，個問題都始終係解決唔到。你其實成個中東問題，就是来源住呢样嘢啫嘛， 唔系同埋你都要尊重。 唔好话啦，即系净系呢一个嘅回教徒里边都分几派啦。 同埋你要尊重翻阿拉伯世界，佢哋自己本身个立国意愿，尤其巴勒斯坦呢啲系咪？咁但系当然系牵涉到即系呢个以色列嘅利益啦。以色列系非常之恶噶嘛，其实系。咁所以唉，都难搞噶啦，唔系三言两语可以讲到嗱。学阿女王， 我一句 学阿女王话斋一句嘅啫。你哋唔明㗎啦。 唔係，我都係一句嘅啫。命运自主啊，俾返中东人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呢，先至係最佳解决国际秩序问题。 咁佢就会问你喎，究竟边个人嘅命运自主喎，我嘅命运自主係咪等于你嘅命运自主啊？ 记唔记得我哋嗰时候仲有一句口号，就係、是、香港问题香港人自己救嘛，中东嘅问题留返俾中东人自己搞啦。 佢好撚多堂口要搞你。唉，好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 ！HKP 粒白糖好特别，我系萧若元。